Thank you. Thank you. 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，在旋律的小路上漫步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 ，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。每天5点、17点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，接下来和你分享阿曼德斯轻音乐团演奏的旋律优美、意境清新的轻音乐曲。曲目有《冥想》《梦幻曲》《风信子》《夜莺之歌》《小夜曲》《归乡》等。

Thank you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 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， 二胡